好，那我们就直接看到这个117页，从这个体系表来切入呢。那首先呢，请同学稍微注记一下，这个117页的第一个标题呢，法定财产制的内涵跟清算分配关系。那么请你注记在这个标题旁边呢，写一个呢，3至78页。这个78页呢，请你简单往前翻。一开始要跟你强调的基本观念就是啊，1030条之1呢，批头第一句话说，法定财产关系消灭，夫妻会发生剩余财产分配计算。所以第一个前提的问题就是呢，请问你，我们现行的民法之下呢，什么情况下会导致一对夫妻他们之间法定财产关系会消灭呢？首先你厘清一下所谓消灭的事由。那消灭的事由呢，各位往前翻，对照书本的78页，这个选择题曾经考过哦，所以请你稍微花点脑袋呢记一下啦。来，你看一下78页，现行民法规定呢，78页阿拉伯数字第8点，一对夫妻你们的财产制会消灭，你们法定财产关系会消灭，总共有7种情形。第一个，夫妻一方死亡；第二个，离婚；第三个，结婚撤销；一直到第7点，1012条规定呢，协议改用其他财产制。那通常国家考试呢，最常出现的是1跟2啊。夫妻财产制消灭，实务上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夫妻一方死亡或者夫妻一方离婚，这是最常见的2种，但不以此为限。严格来说，总共有7种情形呢，会导致你们这一对夫妻的法定财产关系消灭。那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所导致的消灭，彼此间都会发生剩余财产分配计算问题。所以一开始呢，请你注记在117页体系表旁边，夫妻财产制消灭的事由有7种。那么呢，请你自行参考78页以下。那最常见的是第1种的死亡跟第2种的离婚了。好，那再回到117页，消灭的事由看完之后，不啰嗦，马上请你切入呢，我们体系表里面呢，婚后有偿取得财产，也就是呢，书本呢用虚线呢加框把你框起来这个部分，因为加框框起来这个部分呢，才是构成1030之1计算的标的。好了，那么婚后财产除了我们刚讲的现存的婚后财产之外，还有哪7种情形立法者特别规定说也算婚后财产，也要列入计算的呢？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看起，来看一下书本呢，请你先看第一个最简单的，看一下呢阿拉伯数字的第2点到第4点，2、3、4全部在讲1017条规定。所以请你对照着你的小6法，先看这个最简单的1017条的规定。来看一下1017条第一项，夫或妻的财产分成婚前婚后。各位，你现在看1017，应该观念就很清楚，为什么要分成婚前婚后？为了要厘清哪些财产列入1030之1计算的标的吗？好，那接着往下看，由夫妻各自保有所有权，来，不能证明为婚前或婚后财产者，推定为婚后财产。这就是各位呢对照书本117页第2点所列的考题，会设计说呢，甲夫跟乙妻离婚的时候，家里呢有一台的钢琴，这一台的钢琴呢确定是老婆买的，老婆的钢琴所有物，但是老婆忘记的是结婚前买的还是结婚后买的啊。题目这样设计就知道它的考点在哪里了。1017条第一项的抄一遍，不能证明为婚前或婚后财产者，推定为婚后财产。所以那一台钢琴还是列入老婆的婚后财产，将来会成为1030之1计算分配的标的。这是第一种呢，立法者特别规定呢，推定为婚后财产的情况。好，接着再往下看，不能证明为夫或妻所有的财产，推定为夫妻共有。这就是各位书本117页呢阿拉伯数字第4点所提到的1017条第一项的后半段。什么意思啊？承接刚刚的考题改一下，题目会说客厅有一台钢琴，确定是结婚后买的。题目已经告诉你，确定是这一对夫妻婚后取得财产，但是不能够证明呢，无从确认到底是老公花钱买的还是老婆花钱买的，不能呢确定是谁花钱买的，那法律效果如何呢？那就是第一项后半段， 不能证明为夫或妻所有的财产推定为夫妻共有，所以这台钢琴假设市价10万块的话，推定夫跟妻各有5万块的婚后财产的价值，各以5万块的数字呢列入将来婚后呢剩余财产分配计算的一个标的。这是第二种立法者特别规定呢要作为婚后财产列入计算的情形。好，紧接着来看第二项的规定，夫或妻的婚前财产于婚姻关系存续中所生的孳息视为婚后财产。你把视为两个字圈起来，这个法条已经有人在申请大法官解释了。严格来讲，这个条文讲难听点应该是个错误的立法，但是我们刚说过，你完全不用管立法论的批判，立得再怎么烂再怎么错呢，没有改之前就是照这个游戏规则。什么叫婚前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中所生的孳息呢？国家考试最常见的两种问法，念一遍给你听就知道考点在哪里了。他告诉你说 A 屋是丈夫婚前所买的，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出租给他人收取租金。哎，那个房子是你们结婚前买的，照理来讲是婚前财产，房屋本身是不列入10301之一计算的，毫无疑问。但是那个婚前买的房子结婚后呢租给别人收取租金，这就是典型的婚前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中所生的孳息，婚后收的租金居然视为婚后财产，要列入10301之一计算的对象。在第二种常见的案例，人民申请大法官解释的就是股票的股利所得。很多夫妻是结婚前买了一堆股票放着，明明是婚前工作所得买的股票，结果股票呢长期投资摆个10几20年，摆到结婚后每年在那边配股配息领取那个股利。股利也是最典型的婚前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中所生的孳息，居然也视为婚后财产，列入10301之一计算的对象。这就是现行法的游戏规则，立法者特别规定的第三种的婚后财产列入计算的情形。好，那为什么老百姓已经申请释宪了呢？严格来讲，你仔细想，真的是错误的立法。错在哪里呢？10301条之一啊，原始的立法理由就是呢，为什么夫妻呢这个要有剩余财产分配的问题呢？立法理由书提到是为了评价夫妻呢婚后呢对于财产所得增加的贡献。讲白点啊，之所以呢可以让太太婚后财产剩余比较少的一方可以向先生呢要求剩余财产分配，那立法理由就特别提到，因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中呢相互扶持呢共同协力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财产的增加都带有他方协力义务的贡献。这个立法理由听起来不无几分道理，老公可以在结婚后这么发达赚那么多钱呢，通常的背后有一个成功的女人，要不是太太在家呢当菲佣后跟你的这个煮饭洗衣服，让你在外面没有后顾之忧去打拼的话，那凭什么你婚后会增加这么多财产？所以整个10301条之一原始的立法理由就是评价夫妻双方对他方财产增加的贡献，协力物的贡献，所以特别允许呢婚后财产剩余较少的一方可以向他方要求差额的半数。那既然如此的话，你把这个立法理由拿去对照10107第二项，就显得非常的格格不入。第二项婚前财产，哎，讲难听点，房子是我结婚前靠自己力量买的，股票也是我结婚前靠自己力量买的，那凭什么跟你结婚后好像你不劳而获，我这个婚姻关系存续中所生的这些孳息呢全部列入婚后财产，将来全部要列入剩余分配的一个计算？这个其实非常不合理，严重抵触到10301之一的立法理由。所以说呢，这个法条是否妥当呢已经引起了很多的反弹跟不同的声浪，已经有人申请释宪看大法官去解释说呢这个第二项的条文这样规定是否合法合理了。但是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呢，一样吼，规定的再怎么烂，游戏规则还是照旧依照现行法的规范来加以适用。这是第三种呢视为婚后财产的情况。好，回到书上的117页， 阿拉伯数字234呢，这个1017条所列这三种简单的情形看完之后，紧接着你看第六点，追加或扣减的规定。来，请你把我们书上第六点的部分特别打三颗星号，这个才是呢所有研究所国考题目最喜欢考你的这一组条文。来，这一组条文呢，什么叫追加或扣减计算的规定呢？各位，我们书本呢列了1030-2-3、1023的规定，来，你就对照着看一下法条，何谓追加计算的规范呢？这三个条文全部都是1991年的民法亲属篇修正时大幅修订的法条，所以你要了解新法立法者的游戏规则，了解条文的概念之后，你才有办法函涉到具体的实例题面。这个条文分成三个类型来看，首先请你看一下1023条。来，1023条呢，这个法条呢，各位小六法的标题叫补偿请求权啦。这个法条学理上的专有名词就叫补偿请求权。来啊，什么叫补偿请求权呢？先请你看一下1023。第一项说，夫妻各自对自己的债务负清偿责任。第一项非常合理，这个白话文的翻译吼叫个人造业个人担了吼。用这样解释你比较好懂，欸，但是拜托你考卷上不要写个人造业个人担，后我们只是讲解呢方便你理解。什么叫个人造业个人担呢？结了婚之后呢，夫妻还是各自独立的权利主体，所以你结了婚之后在外面欠人家钱，那是你家的事，谁欠的钱谁就要负责还。所以立法者说呢，夫妻各自对其债务负清偿之责，个人造业个人担非常合理，但是学理上给他一个专有名词叫贯彻夫妻别体主义啊，这样写起来呢比较有学问啦。啊，所谓夫妻别体主义呢，白话文就是我们刚讲的个人造业个人担的观念，结了婚之后呢，谁欠的钱呢，冤有头债有主，还是由欠债的人呢要负最终偿还的责任。所以立法者说呢，个人针对个人所负的债务负清偿责任，学理上的依据叫做呢夫妻别体主义的贯彻，各自是独立的权利主体，当然各自对自己的债权债务呢负最终清偿责任，非常合理。那第二项紧接着讲，既然如此，如果有人以自己的财产清偿他方债务时呢，亦得请求偿还。第二项是承接第一项，什么意思呢？如果我违反了1023，违反了个人造业个人担的基本精神的话，那么我随时可以向对方要求偿还。譬如说丈夫呢在外面欠钱50万，太太拿自己的财产清偿那50万，那太太就可以向丈夫要求返还的那50万。这就是1023条第二项的一个规定，基本的概念逻辑呢都非常好懂。讲完了啊，这个跟考试有什么关系呢？来，同学回到黑板上，题目会怎么设计呢？今天呢，我们转换成实例题来辅助你理解这个抽象的法条。来，今天假设你看到一个题目这样写，他说甲夫与妻离婚时，离婚就代表他们婚姻关系消灭，法定财产制消灭嘛。所以如果考题说甲夫与妻离婚时呢，丈夫现存的婚后工作所得100万，哎，现存的婚后工作所得就是标准的婚后有偿取得财产，要列入成为1030-1计算的标的。太太呢，婚后现存的工作所得零，题目这样讲叫现存的财产，后面给你冒一句话，但是婚姻关系存续中，太太曾经拿自己婚后工作所得20万帮忙丈夫清偿婚后债务。各位，就题目加这句话，婚姻关系存续中，太太曾经拿自己婚后工作所得20万去代为清偿丈夫的婚后负债20万。好，请问你，这一对夫妻离婚时彼此间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应如何计算？那它的考点在哪里呢？回到我们的游戏规则， 对照书本117页第六点，什么叫追加或扣减的规定啊？这个标题强调的重点，各位注记在书本旁边，一句话叫还原净值的观念。什么叫还原净值这四个字呢？白话文的意思请你切记，等一下会不厌其烦的一再重复强调，就是要给同学洗脑，让你了解91年这个新法的游戏规则。还原净值的概念就是你要回归到没有违反规定的最原始情况。我们要计算夫妻的1030/1的计算额度的时候呢，立法者的基本游戏规则是我都要求你们遵守法律的规定，还原到没有违法前的现况。还原到没有违法前的现况才是真正反映落实你们婚后财产净值的数额。好，这个观念投影到黑板上什么意思呢？何谓还原净值？还原到没有违法的状况。各位，我刚刚题目这样念，代表这个题目这一对夫妻有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有没有违反游戏规则呢？有。违反哪一个游戏规则？1023，你们违反了夫妻别体主义，违反了个人造业个人单的原则了。因为题目说呢，明明丈夫欠了20万，太太却拿自己的婚后财产先帮丈夫还，啊，明明是你丈夫欠的钱，为什么是太太自掏腰包帮你还呢？所以显然你们这对夫妻之间呢，债权债务的清偿违反1023，违反夫妻别体主义的要求。违反的结果请你牢记，在计算题呢反映出来的就是还原现况，还原净值，回归到没有违法前的状态才是最原始的夫妻财产状态。所以怎么还原呢？各位教科书上都会说，计算的时候丈夫婚后财产的净值要扣除20万，太太婚后财产的净值要加回20万。所以这一对夫妻构成剩余财产分配计算额度是80跟20，差额的半数。太太只能向丈夫要求30万元的剩余财产分配，为什么呢？各位翻译成白话很好懂，游戏规则就是假设你们这一对夫妻没有违反1023。哎，什么叫假设没有违反1023啊？假设你们牢牢的落实个人造业个人单的原则的话，牢牢落实这个原则，那基本上丈夫的婚后财产应该只有80万，因为你自己婚后有负债20万，如果你都老老实实用你自己婚后财产还，没有违反这个规定的话，理论上你婚后财产真正能够剩下的净值应该只有80万。太太也是一样，太太你为什么搞到现存是零呢？你本来不是应该只有零这么少，你本来最原始最真正的财产状况应该还有20万，因为你只要不要自掏腰包，不要自己拿你婚后的工作所得20万去帮你老公还债的话，不要违反这个规定，理论上你现在婚后应该口袋还有20万。所以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还原到没有违规没有违法之前最原始的财产状况，这才是你们夫妻最真实的婚后财产净值的情形。所以呢，加计了1023追加扣减的规定之后，这个题目构成1030/1计算标的的丈夫婚后财产的净值是以80万计算，太太婚后财产的净值是以20万元计算才对。所以两个人之间剩余财产分配额度应该是太太可以向丈夫要求30万元。这就是呢1023条游戏规则所要强调的重点。好，1023看完之后，马上请你翻小六法，看第二组追加扣减有关的规定10302，91年全新增订的一个条文。那这个法条可以说是同学反映呢自己念最痛苦的，因为立法者规定的非常文言文。来，你看一下这个条文怎么讲的。这条各位如果第一次念的话，讲难听一点看得懂才奇怪哦。你看一下他写的多抽象。10302第一项讲说，夫或妻的一方以其婚后财产清偿婚前所负债务， 或以婚前财产清偿婚后所负债务，除以补偿者外，与法定财产关系消灭时，仍应分别纳入现存之婚后财产或婚后负债加以计算。念完了，非常文言文，但是翻译成白话文有够简单。这个条文学理上的概念叫做呢，婚前婚后财产独立原则。来，什么叫婚前婚后财产独立原则呢？各位翻译成白话文懂了，你就永远记得了。立法者跟你宣誓说，你结婚前欠的债只能用婚前财产还，不准你用婚后财产还。同样的逻辑也是，结婚后付的债只能用婚后财产还，不能用婚前财产还。这个叫婚前婚后财产各自独立原则。所以法条1030条之二才会说，如果你什么婚后财产清偿婚前债务，或者拿什么婚前财产清偿婚后债务，这都叫违规的行为，违反婚前婚后财产独立原则。既然是违规，同样的游戏规则叫还原净值，回复到没有违规前的现况，才是你们真正婚后财产的一个价值所在。因此投影到黑板上，题目会怎么考呢？来，同样黑板上这个题目呢，我们呢稍微跟你改一下，改什么样的叙述呢？具体的案例会这样讲，甲乙离婚之后呢，丈夫呢婚后工作所得现存100，太太是家庭主妇现存0，然后给你加上一句话，哪一句话呢？丈夫呢婚后曾经负债200000，但以婚前所得加以清偿。各位加这一句话，你就知道考点在哪里了。再讲一遍，丈夫婚后曾经负债200000，但是现在为什么没有负债了？因为他拿他婚前财产、婚前的所得清偿他老兄婚后的负债，所以呢，婚后负债200000不见了，是拿婚前财产清偿。那请问你，这一对夫妻离婚时呢，剩余财产分配的关系如何呢？答案是，丈夫婚后财产的净值只能以800000计算，不能以100000计算。为什么？因为呢，你明明婚后负债200000，那你现在之所以没有负债，是因为你拿婚前财产清偿，明显违反了婚前婚后财产独立原则。既然违规，我们的原始精神就是回复到没有违规前的现况，那个回复到没有违规前的现况才是最原始最真实你们婚后财产的净值。那假设你要回复到没有违规前的现况，代表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不违规，你婚后200000的债务，你只能用你婚后工作所得财产清偿。所以呢，回复到没有违规的现况，丈夫婚后财产的净值应该只有800000，因为你毕竟婚后还负债200000，理论上要你婚后财产清偿的。所以如果加计这个部分，考量这个游戏规则的话，回复净值的结果，评价你婚后最原始最真实的财产现况，那你婚后财产的净值应该只有800000，不是你现在实际现存的100000。所以呢，追加扣减计算的结果呢，丈夫婚后财产的净值800000，所以两个人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额度变成400000元。这就是1030条之二所谓婚前婚后财产独立原则的一个基本概念。好，那么以上呢，藉由这个简单的案例呢，跟同学说明1030这条适用的一个基本前提。好，最后再看第三组追加计算的规定，1030之3。那这个条文各位注记在117页体系表，除了这个法条之外呢，它有一个兄弟党的条文1020之1，永远是双胞胎兄弟绑在一起，这是91年新法呢共同所增订的一个配套措施。那么书本呢只有列了1030之3，那精确来讲呢还要再搭配1020之1啦。 好，那你看一下1030-3跟1020-1在讲什么呢？先请你看一下之三的规定。这个法条大概是同学念起来最亲切，不用我翻译，你自己都知道怎么用的条文。这个学理上称为恶意脱产的一个方面。来，你看一下1030-3第一项怎么讲的？这个条文实务上最常见了，法条的一个翻译也最简单。条文怎么说啊？夫或妻为了减少他方对于剩余财产的分配，而与法定财产关系消灭前的5年内。你把5年圈起来，立法者有一个回溯期间的规定，在法定财产关系消灭前5年内，只要你处分婚后财产者呢，应将该财产追加计算，视为现存的婚后财产，但履行道德上所谓的赠与不在此限。各位够好翻译吧？他在讲什么呢？实务上很常见的所谓恶意脱产啊，很多人知道要跟太太离婚了。你跟你太太感情不好呢，你们两个自己心里最清楚。所以实务上很多人是说，我都已经打定主意年底要跟我太太离婚，那我现在要未雨绸缪哦，年底要跟太太离婚，那你会做的动作就是，我跟我太太离婚，她回头敲我一笔剩余财产分配，我如果离婚的当下婚后财产剩一大堆的话，那我是阿呆，因为婚后财产的差额半数都要分给我太太，那我现在就是不喜欢他，跟他感情不好了，不希望他从我身上挖这么多钱。所以很多人呢有计划的在离婚前脱产，明知道年底12月30日签字离婚，我从现在开始呢每个月固定从我户头里面转出200万给我在外面的小老婆，名下婚后的房子赶快呢找机会卖掉，钱也都是转到别人的户头里面，故意减免自己婚后财产，目的何在？就是为了要侵害他方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因为我的婚后财产离婚时越少的话，对方越不能够跟我主张1030-1的分配。所以黑板上这个题目什么时候适用在1030-3呢？这出题者会说，丈夫呢为什么只有现存100万？题目会加一句，丈夫在离婚前的2个月呢曾经把20万元呢转赠给外面的友人，你莫名其妙在离婚前的5年内呢就送了一笔20万你的婚后财产送给外面的朋友，那立法者就说居心不良了，没事你干嘛呢在你离婚前，在法定财产关系消灭前5年你这么积极处分你的婚后财产，显然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为了故意减少自己的婚后财产，侵害他方剩余财产分配。所以你这个假夫呢，婚后虽然现存100万，但是被我们抓到说你在呢5年内的时间内曾经转送一笔20万的钱呢，莫名其妙把婚后财产送出去，这20万必须要追加计算，视为现存的婚后财产，所以你脱产也没有用了，被我们抓到还是要加回来。加回来结果呢，丈夫婚后财产的净值要以120万计算，因为要追加一笔你乱送出去的20万，依照1030-3呢送出去还是把你抓回来，追加计算视为现存的婚后财产，一样列入剩余财产分配计算的标的。所以这一对夫妻离婚的时候呢，太太可以跟丈夫要求60万元的剩余财产分配，就是最简单的1030-3追加分配的规定。那这个条文唯一的小细节就是注意呢5年的回溯期间，所以如果是呢超过5年，譬如说丈夫处心积虑10年前20年前就开始减少自己婚后财产的话，那你真的拿他一点皮条都没有，他老兄深谋远虑已经想到10年后跟你离婚了，所以10年前就开始呢恶意减少自己财产，那这种你也只能佩服他的深谋远虑，手段高干。所以超过5年以外的这些呢处分婚后财产行为呢，依照现行法的规定还真的是拿他一点皮条都没有，将来也不能够追加计算，视为所得的婚后财产。这是呢1030-3的一个规定。好，那这个条文呢你再对照他兄弟党的规定1020-1， 来往前翻看一下这个条文，1020-1怎么讲呢？夫或妻于婚姻关系存续中，就婚后财产所为的无偿行为，有害法定财产关系消灭后，他方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者呢，他方得申请法院撤销之。好，那这个条文念到这边，好，但呢，未履行道德上义务者呢，不在此限。各位，他跟1030-3长得很像，共通的立法目的都是呢，恶意脱产的防止。两个条的共通点都是我故意减少我的婚后财产，那故意减少婚后财产的结果一定会侵害将来他方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所以现行法设有两个不同的救济管道，1020-1叫积极的撤销权，它非常类似你再总念到的244条撤销诈害债权诉讼，长得很像啦。他也是说呢，只要你有无偿处分婚后财产行为的话，可以要求撤销。那这个条文呢，最常拿来跟1030-3对比，对比之后呢，叫你分析异同点。那异同点有够简单，先讲相同的。相同点就是呢，都是基于呢恶意脱产的一个方面，避免你去积极减少你的婚后财产呢，侵害他方将来的1030条之一，所以分别赋予当事人救济的管道，这是相同点。那相异点在哪里呢？相异点最主要展现在两个部分，哪两个部分呢？第一个呢是呢适用的一个前提上。第二个是适用的效果上。来，这个直接从条文点你一下你就很清楚了，1020-1的适用前提是无偿行为，第二项是有偿行为，所以它的要件前提呢分别因为有偿行为无偿行为呢而有不同的规定，可是1030-3并没有做这个区分，只要你任何的处分行为，不管是有偿无偿或者善意恶意都不重要，只要你有处分减少自己婚后财产都可以呢追加计算，所以适用的前提不一样，再来效果也不一样。这两条其实最主要是在效果的部分，怎么讲呢？你仔细对照就知道，实务运作的模式上通常都是先主张1020-1，没有一定啦，但是呢通常是先主张1020-1，不能主张的时候才会去亡羊补牢主张1030-3。法条虽然没有跟你讲一定是先1020-1后1030-3，虽然没有这样讲，但是你稍有法律常识的，你的权利主张顺序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主张1020-1比较有利，有利的点在哪里呢？之所以额外赋予你撤销权，就是希望积极的回复他方配偶的资历。你丈夫呢就把100万送给小老婆，无偿赠与处分掉。如果你只主张1030-3，太消极。为什么太消极呢？如果你只主张1030-3，法律效果只是抽象的把你丈夫送出去的100万追加计算啊，不要讲100万，我们举个具体数字好了，假设是120万，各位，这两个条文差别在哪里？你看这个案例就知道。如果我们题目设计成说，丈夫之所以现存100万，是因为他先前呢已经呢把120万赠与无偿处分给外面小老婆。好，那这种情况下，请问你这一对夫妻离婚的时候呢，剩余财产分配的额度如何计算？你依照1030-3追加计算的结果，丈夫婚后财产的净值应该是220，太太是零，所以差额的半数，太太可以向丈夫要求110，数字这样算没有问题。但是有问题地方在哪里？这样算叫空中大饼啊！理论上， 太太可以向丈夫要110，但是你在执行上面，丈夫现在就是现存100万，你的债权数额理论上110，但是丈夫实际现存全身上下财产就那100万，执行的结果你还有10万块的落差，只能换债权凭证，叫执行不能的一个困窘情况。所以呢，1030之3学者都告诉你效果比较单薄一点，因为毕竟它只是一个抽象追加计算的规定，抽象追加回来之后，虽然理论上会扩大太太的剩余财产债权额度成为110，但是实际执行的时候，如果丈夫现存资产不足的话，那毕竟只是空中大饼，空欢喜场。所以真正比较强而有力的保障手段通常是搭配1020之1。因为这个条文什么叫撤销权啊，撤销丈夫跟小老婆之间120万的赠与行为，撤销完之后的法律效果叫回复原状，要求小老婆把这120万元呢返还给丈夫，那是积极现实的要求呢，受赠人呢返还这120万的资产返还给丈夫。所以你主张撤销权，为什么说比较有利呢？因为它是事实上回复债务人、回复丈夫的资历。那1030之3只是抽象的追加计算，抽象的在计算的阶段上面，拟制假设说丈夫呢多了这一笔120万的婚后财产，但那毕竟只是法律呢抽象拟制的追加计算规定，无助于丈夫实际资历的回复。你要丈夫实际回复那120万的资历，你只能主张1020之1，真正去打一个形成之诉、撤销之诉，撤销丈夫跟小老婆之间的赠与行为，并且要求小老婆呢返还120万，现实的加入到丈夫的财产中。这就是1020之1行使起来的效果呢，比起1030之3强烈的一个地方。所以两个条文共通立法理由之下，彼此可以搭配应用。这就是呢第三组的条文呢，恶意脱产行为方面呢，现行法设有双重的救济管道，因为毕竟这种案例实务上最多，所以立法者在制度的设计上来讲呢，特别慎重，有这样的一个配套措施。所以一般都是先行使1020之1，1020之1无法行使的时候，才退一步呢，主张呢消极的追加计算，适用1030之3。好，这是法律上面特别提醒同学注意的地方。那有的时候1020之1呢，手段虽然很强烈，但是呢，经常呢会所谓的呢除斥期间经过，因为你看一下1020之2。立法者针对这个1020之1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规定的很短，只有6个月、1年的除斥期间，真的很短。所以实务上很多配偶都是呢，发现之后呢，没有在6个月内行使权利，你不能主张撤销权的。但不能主张撤销权没关系，只要还在5年之内，都可以主张1030之3抽象追加计算。对你的权利保障还是有了，只是效能比较薄弱一点，如此而已。那这是这两个法条之间的搭配排列组合的关系，提醒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整个呢追加扣减计算的规定，我们就把呢1023、1030之2、1030之3这三组条的游戏规则呢简单的跟同学说明到这里。那回到117页，各位要注记在阿拉伯数字第6点旁边。我们刚刚黑板讲了1023、1030之2、1030之3这三组的条文呢，你有兴趣的话，自己呢回家翻阅书上89页到92页的部分，所以你可以注记呢我们书本呢逐条示意的页数在旁边，这供你回家有空的话呢，你再自己呢简单的复习一下。好了，那回到117页呢，我们接着再看立法者规定的第5种婚后有偿取得财产的情况。我们刚刚把2、3、4、6呢这4点呢看完之后呢，第5个要讲的东西来看一下阿拉伯数字的第7点，自由处分金1018之1。那同学注记一下，对照我们书上3至96页以下，96页到99页呢有完整的一个呢篇幅在跟你介绍自由处分金。这个条文最讨厌，为什么呢？跟我们刚刚讲到现在，你会发现 阿拉伯数字二三四六这四个项目里面都没有跟你讲学说争议，因为这四个项目的解释现行法上没有什么争议，就是照我们刚刚讲的游戏规则在处理，所以你在解题的时候呢不会有不同版本的解答，不可能因为学说见解的不同呢影响到你计算的数字。但是紧接着要登场的第七点，自由处分金10181，这个是算是同学考试的时候很大的一个灾难。为什么呢？因为考这个条文呢不是在考你法律的专业，是在考你政治判断的敏感度。后你当下就要去决定猜一猜到底是哪一个老师出题的，因为自由处分金的性质呢，同学翻到396页以下，不得了，你看一下396页，97年律师高考就考了这个要命的东西。一个考题如果夹杂自由处分金的话，来你看97页，自由处分金的性质，目前国内学界期刊论文找得到的呢，至少就有呢四种学说的一个见解。第一个什么合伙说，第二个无偿赠与说，第三个婚后所得说，第四个呢林秀老师非常怪的一个理论，剩余财产分配预付说。同学看到头都昏了，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条文会因为你学说采纳的立场不同影响到你计算的数字。所以为什么说他特别讨厌？因为考到自由处分金的时候，同学当下就要去判断我这个题目解答到底采哪一个老师的见解。哎，拜托吼，你绝对不可能说我要三说并成哦，戴老师的见解算一个答案，林秀荣老师的见解再算一个答案，到黄宗乐老师的见解再算一个答案。各位，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吼，除非你在考试的时候呢整张民法的考卷你财产法通通都不会写，你只会写身份法吼，四个小时慢慢摸呢，你可以呢算三个不同版本答案，否则正常情况之下你一定是下笔那一刹那你就要暂定方向，你到底选谁的见解。所以呢不同见解之下就会影响到整个题目的计算。那我们上课也只能教你说三个不同的老师三种不同见解之下到底答案差别在哪里，课堂上只能教你到这个程度，没有办法教你说呢啊，看到这个题目猜是谁出的，因为有时候不太好猜啦。所以政治判断的部分呢，这留待同学呢自己的福报去决定吼，课堂上只能教你专业的吼，三个不同理论到底算出来差别在哪里啦。好，那什么叫自由处分金啊？同学看一下条文的内容，这个法条呢也是让国内学者骂翻天，大家有志一同的结论是删掉最简单。确实啊，这是错误的立法，应该要删掉，但是没有删掉之前呢，现行的国家考试还是得照用，问题还是存在。来看一下什么叫自由处分金呢？法条其实规定的非常简单，夫妻除了家庭生活费用之外，可以协议一定的金额呢供夫或妻自由处分。念完了，先做白话文翻译，什么意思呢？自由处分金讲白一点就是夫妻间各自的私房钱零用钱啦。学者的文章最常举例的是丈夫跟太太结婚之后，丈夫跟太太约定每个月丈夫赠予给太太10000元的自由处分金，这就是除了家用之外送给你的红包，给太太每个月10000块零花的金额呢，这个钱依照法条的规定叫家庭生活费用以外，也就是跟家用无关，纯粹是给你个人私房钱呢供你私人自由使用的一个目的，这叫自由处分金。如果有这种呢赠与自由处分金约定自由处分金的行为的话，这个自由处分金的性质到底如何评论？那性质论的不同又如何影响到呢实际考题的计算呢？来，这个请你翻到96页以下，来，抱歉，请你翻到100页才对，我们就直接请你看林秀雄老师文章上这个案例，抽象的东西吼，直接带你看实际的案例比较快。到 底自由处分金的性质会如何影响到计算的结果呢？来，这个各位呢，看一下书上100页，用直接看一下这个考题的数字，一个字都不用抄，因为书上都有，你课堂上脑筋跟着转一遍最重要。来，这个案例事实非常简单，看一下100页编者案的部分。甲乙为夫妻，编者案的第二段，甲乙为夫妻，两个人91年6月亲属法修正后结婚，所以直接适用新法的法定财产制。结婚时甲乙的财产数额皆为零，林秀老师刻意把这个题目简单化，两个人婚前财产都归零了，结婚时呢都穷到一毛钱都没有，结婚后两人约定丈夫按月给付太太自由处分金10000，这个丈夫还蛮疼老婆的，每个月给老婆10000块的一个零用钱，结果给了1年后甲乙就离婚了，婚姻关系消灭，同时构成法定财产制的消灭。离婚时太太有财产现存20万，那各位你注意一下，题目如果没有特别讲明的话，那一般呢我们国考的惯例就是只要题目没有特别讲明的话，那个财产全部都定性成婚后有偿取得财产。所以这个题目呢，虽然呢出题者没有特别讲说太太现存那20万到底怎么来的，但是呢没有特别讲的，基本上就是呢婚后的一个工作所得啦。所以这20万元呢，它包含了呢自由处分金之外其他的财产，总共加一加20万元。甲男呢则有呢现存财产88万，后面特别括号，除了乙妻所受的自由处分金外，甲乙的其他财产都是工作有偿取得，所以丈夫是现存88万，就这么简单。两个人离婚的时候，婚后所得财产现存88万跟20万，请问你两个人离婚后财产关系如何处理，就是考你两个人离婚之后彼此间所发生的剩余财产分配额度怎么算。好，题目看完之后呢，紧接着你把目光回到黑板上，什么字都不用抄了，因为书上呢三个不同的见解呢分别跟你详细的说明，所以你课堂上听懂就好。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自由处分金的性质了。怎么讲啊，太太现存的20万，题目特别讲太太现存的20万里面包含了丈夫送给她的12万元自由处分金，因为题目讲说呢他们婚后丈夫每个月给太太10000块的零用钱，总共给了1年12个月，所以太太总共从先生那边拿到12万的自由处分金，包括在这现存的20万里面。好，请问你这个时候如何处理剩余财产分配的问题呢？首先呢第一说登场了三人合著郭正公老师、黄宗伟老师书上的见解，叫无偿赠与说。这一说最简单，最被一般的学者跟实务普遍接受，为什么呢？郭正公老师他们书上很简单的逻辑啦，什么叫自由处分金啊，就是给你的零用钱嘛，家庭生活费用之外额外给你供你自由处分的金钱，既然是额外的给你供你自由处分，所以呢从学理的定性上来讲，三人合著的教科书就认为自由处分金的性质叫做无偿赠与，这个最合乎一般人民的情感，等于就是丈夫送钱给老婆让你当私房钱零用钱。所以如果你把自由处分金采第一说的见解叫做呢无偿赠与说的话，那性质变成什么呢？太太的婚后财产必须要扣除12万的自由处分金。为什么要扣呢？因为我把自由处分金定性成为夫妻一方赠与无偿取得的财产，依照刚刚1030之1第一项但书的规定，无偿取得的婚后财产是不列入1030之1计算分配的。所以依照郭老师他们的无偿赠与说，这个题目的数字就变成丈夫 婚后财产的净值88万计算，但是太太婚后财产的净值呢却只能以8万元计算，所以两者差额的半数。太太可以向丈夫要求40万元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这就是尼采呢所谓呢无偿赠与说的观点之下，这个题目你算出来的数字1030之1的额度就是40万元。好，郭正光老师的第一说的见解看完之后呢，紧接着你看第二说的见解。第二说的见解呢是戴宗雄老师所采的，叫做婚后收入说。那这一说的文字呢，各位可以看一下98页。戴老师这个见解算是呢所有学说里面最少数说了，大概国内只有他采取把德国法的那一套呢搬过来。这一说其实呢很好懂，但是很怪。你看一下我们书上呢98页出题字的部分，戴老师的见解怎么讲呢？他说啊，自有处分金呢实质上等同于呢评价他方配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辛勤的一个对价。我们书上98页出题字的部分，什么意思啊？真的考出来你只要简明扼要的交代，是为了评价他方配偶呢家务劳动的一个对价给付。什么叫评价他方配偶家务劳动的对价给付呢？这是德国的一个学说啦。啊，讲白点就是吼，老公送你钱不是赠与，老公之所以送你钱送你自由处分金，那是因为感谢你呢太太充当了菲佣的身份，是感谢你每天在家里面洗衣服呢拖地煮饭的辛劳，这么辛苦呢害我们家少请一个菲佣后，所以评价你家务有给的对象。所以这个自由处分金的性质呢等同是一个家务劳动有给的对象，等于是呢把你当作菲佣付给你的薪水一样，是为了感谢你当菲佣辛苦呢所得的对价，所以给你的自由处分金呢性质上是配偶呢劳力有偿取得的对价。既然是劳力有偿取得对价的话，那依照戴老师的见解呢，这个题目怎么算呢？太太现存的20万元现金一毛都不用扣，因为这20万元现金里面包含12万的自由处分金，而自由处分金又定性为家务有给的对象，视为是你当菲佣呢辛苦的婚后工作所得收入，所以呢全部都视为有偿取得财产，因此呢差额的半数。太太可以向丈夫要求34万元的剩余财产分配，戴老师跟郭老师两个不同的理论，这题目算出来数字就不一样，所以你自由处分金的性质绝对会影响到你1030之1最后计算出来的差额。好，按两说见解看完之后，同学最看不懂的林秀雄老师的见解。各位，林秀雄老师的见解呢最啰嗦，但是严格来讲呢它是最合乎立法理由的。那书上呢帮你整理了林秀雄老师呢两篇文章的一个结论，你看一下98页以下这个落落长的文字吼，各位回家没有空就不要看了，文字写这么冗长是为了专门针对呢没有上课那自己回家呢自修的同学呢，我们文字特别写的详细点，但各位只要课堂上听懂的话呢根本回去也不用看这落落长的文字了。那林秀雄老师呢先在98页呢把前面其他学者的见解批评完之后，最后在99页以下提出个人的见解，那那个骂人的部分就不用看了吼，你就直接看他最后自己的一个见解。他的这个学说非常奇怪的名词叫剩余财产分配预付说，然后落落长的文字从98页以下一直到100页。那各位啊，这3页的内容你浓缩起来就好了，你把它浓缩成我们黑板上简单的结论，这样你懒得看这么冗长的文字的话，你就回到黑板上。什么叫剩余财产分配预付说？我们刚讲它是最啰嗦的理论，但是最合乎91年新法的原则， 所以林秀荣老师才写两篇文章，强调说我的见解才是最正确的，最符合呢91年修法的原则了。怎么说呢？游戏规则就是第一点，第一点最重要。为什么说它最合乎立法的原则呢？文章的内容浓缩起来呢，这个剩余财产分配预付说呢，总共在思考计算上就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所强调的还原净值的观念，回复到没有给付自由处分金前最原始的夫妻婚后财产现况。讲白点啊，林秀荣老师认为呢，你要计算这个1030之一额度的时候，那个所谓夫妻婚后财产的净值呢，我们呢还原净值，还原到假如你没有给零用钱，回复到你一开始如果没有给零用钱的话，你们夫妻最真实最原始的财产现况，那个才是能够最真切评价说你们两个人到底婚后各自保有多少财产的净值。所以游戏规则的第一个阶段回归到刚刚讲的还原净值的观念，反正就是回复到没有给自由处分金之前呢最原始的夫妻婚姻财产的现况。好，所以在第一个前提之下，请问你这个题目怎么算呢？各位啊，什么叫还原净值呢？假如丈夫没有给太太自由处分金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讲，丈夫在离婚的时候应该要有100万元的婚后财产。他之所以落魄到只有现存88万，是因为他给他老婆呢每个月1万块，总共给了1年，给了12万。假设没有给这12万，那么理论上他婚后呢有偿取得的婚后财产的现值应该是100万才对。所以回复成没有给予呢自由处分金前的最原始现况，那丈夫婚后财产的净值应该是100万。太太同样的逻辑，太太现在为什么有20万？这20万讲难听一点，不是你自己赚的了，里面有12万是你伸手跟你老公拿的。所以还原到如果你没有伸手跟你老公拿这一笔自由处分金的话，那理论上呢这位太太现在口袋里应该只剩8万块才对。所以还原净值的结果呢，夫跟妻婚后财产计算额度，林秀荣老师文章就说只能以100万跟8万计算，所以差额的半数呢46万。太太可以跟丈夫理论上要求46万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但是第一个阶段完了之后呢，第二个阶段算出理论值，理论值就是46万了。好，紧接着收尾的第三阶段最重要，这也是同学呢经常反映自己去看文章看不懂的地方。林秀荣老师这个见解为什么称为剩余财产分配预付说呢？ 就是在强调第三阶段的观念。林秀老师认为呢，还原净值算出来叫做理论值，理论上太太可以跟丈夫要46万，但是实际请求的时候要扣除掉太太先前已经拿的自由处分金。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呢，实际上丈夫已经把12万塞给太太，实际上那12万已经是进到太太口袋，那那个实际上进到太太口袋那12万法律上怎么评价呢？干脆就拟制说这12万叫做剩余财产分配的预付。拟制丈夫真实的意思是说，我之所以呢先前婚姻关系存续中给你12万的自由处分金，给你钱啊，我心里真正的意思是呢，预先给付你将来可以拿到的剩余财产分配的金额。所以在学理上把这个已经现实给付受领的自由处分金定性成为呢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的预付，预先给你的。既然我已经预先给你12万，所以你理论上可以对我要46万，就应该要扣除掉实际呢我已经预付给你的。所以扣除的结果呢，最终呢文章上的结论是，太太只能向丈夫要求呢实际要求34万的剩余财产分配。这就是所谓呢林秀老师剩余财产分配预付说整个游戏规则体系的一个运作模式。那么就用黑板上呢完整的说明呢，搭配我们书上呢相关的这些文字介绍呢，希望可以呢辅助你了解说性质论的争议如何影响到具体实际案例的一个计算结果。这就是呢涉及到1018条之一呢所谓自由处分金相关的一个问题点，那么详细的说明在96页以下到100页的一个部分。好了，那请你再回到117页。这些东西呢课堂上你今天听懂还不够哦，考前一定要再拿出来复习一遍，不然呢人的记忆呢很容易一下就忘记了。这个东西呢如果你久没有看的话，也不用等你考前了，大概等你过完年之后呢全部都烟消云散了哦。所以记得呢有空的话呢拿出来题目呢跟这些游戏规则多复习几遍，强化一下你这边的一个基本观念。好，那回到这个117页呢，再继续回到这个体系表。立法者呢7个特别规定的我们已经看完了5个部分，剩下2个啦，第一点跟第五点。来，所以紧接着你看一下第一点的部分。第一点一样请你打2颗星号，1跟6大概是国家考试最常出现的2个呢所谓呢婚后财产呢特别规定的情形。尤其是第一点呢，这个同学注记一下，详细的文字说明在各位书上66页以下，回家有空的话呢不妨可以对照一下文字的说明。这个第一点呢它涉及到的是大法官解释，惊动的层级很高后，大法官都跑出来做成解释，针对哪一个条文做解释呢？居然是针对施行法62条。这个62条呢大概是所有同学呢在自学的一个阶段里面最痛苦的，不管你那个怎么画红笔后怎么画荧光笔呢，很多人还是看不懂。看不懂不是因为它难，应该这样讲啦，你自己念会看不懂是因为写到施行法62，国内亲属法的学者都很偷懒。偷懒地方在哪里呢？大家都假设说你的观念很清楚，所以直接就从争点切入啊，问题偏偏是哦，同学最薄弱就是基本观念，所以呢啊，写文章的人偏偏假设你基本观念很清楚，所以一下笔呢也不跟你交代基本观念，直接就从争点切入，难怪你那个文章是怎么看都看不懂。所以课堂上我们特别花一点时间呢，详细的跟你说明整个问题来龙去脉，你只有真的听懂以后，题目才会算。各位你千万不要说我听不懂，反正硬背就好后。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硬背，因为实例题的变化可以很多，你只有观念完全透彻清楚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呢针对不同的案例呢来做一个不同的计算规则。 好，问题的起源在施行法六之二，所以当然请你先翻一下你的小六法，翻到亲属篇最后的施行法去看它到底在讲什么。来，各位你看一下这个91年呢，新法增订了施行法六之二条文怎么说啊？中华民国91年亲属篇修正前适用联合财产制的夫妻，来，你把联合财产制圈起来，其特有财产或结婚时的原有财产于修正施行后视为夫妻的婚前财产，但婚姻关系存续中取得的原有财产于修正施行后视为夫或妻的婚后财产。念完了，各位看得懂呢还真的很奇怪哦。这个条文非常的文言文，里面呢你会发现每一个字拆开你都看得懂，合在一起就看不懂哦。什么叫联合财产，什么叫特有财产，什么叫原有财产，出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名词，所以必须花一点时间详细跟你交代，因为这个条文非讲不可，涉及到大法官解释，而且是国内学者期刊论文呢论争非常激烈的法条，国家考试的频率也很高了，所以你再怎么样都要了解整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所以呢我们这个快要下课了，同学呢再打起精神来后，疲倦的话呢请你呢轻轻的咬一下自己的舌头哦，提神一下，不要咬太大力，咬太大力会往生哦，稍微这个刺激一下你的精神哦，再撑一点时间呢把这个条文给听完了。来，施行法六之二在讲什么呢？首先你厘清这个法条的适用前提，它是在处理所谓新旧法转换适用，先不要急着看条内容，你先了解呢这个施行法存在的背景。一步一步慢慢来呢，要特别呢请你厘清这个观念，什么叫处理新旧法衔接转换适用的问题啊？各位呢你回到黑板上先有一个基本常识，民法亲属篇关于夫妻财产制总共有两次的大修法，哪两次呢？第一次是74年的6月5号，这是第一次的大修正。第二次大修正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部新法，91年6月呢第二次的大修法。好，那既然如此的话，问题在哪里呢？那你回到黑板上先架构观念，我们所现在看到的法定财产制，来了，姑且称为呢新版的法定财产制，就是你现在刚刚小六法看到的，这我们姑且称为新版的法定财产制。这些条文全部是91年6月新法才通过的，所以你就会有疑问，那如果是91年6月以前怎么办？现在你刚刚念的条文既然都是91年6月才过的，那91年6月前到底是什么条文呢？91年6月前我们称为旧版的法定财产制。来，重点来了，旧版的法定财产制呢学理上面称为联合财产制，所以重点来了，原来呢施行法六之二你刚刚所念到的什么91年亲属篇修正前适用联合财产制的夫妻，那个法条所称的联合财产制，原来它就是旧法时代的法定财产制。旧版的法定财产制呢学说上给它一个专有名词叫联合财产制， 所以你先厘清，原来联合财产制这个名词就是旧法时代1991年6月以前呢，夫妻如果没有特别约定财产制的话，所适用的旧版的法定财产制，旧版的法定财产制就称为联合财产制。好，于是呢，无可避免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多夫妻呢，结婚的时间点很早，搞不好题目告诉你1970年1月呢，两个人就结婚了。所以呢，如果你们结婚是在旧法时代，然后婚姻持续了20-30年，持续到新法的时代才消灭，比如说持续了很久，你们可能持续到93年呢，甲乙才离婚。那好了，这样画一下，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我们现在要来处理的就是，如果你们的婚姻是横跨新旧法，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点横跨新旧版的法定财产制，从旧法时代联合财产制一路过渡到新法时代的法定财产制，你们的婚姻关系存续同时横跨新旧法呢，这两个版本的财产制的话，那么请问你，当你们婚姻关系消灭，法定财产关系消灭时，如何处理你们的财产清算分配的关系？那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再往下看，原来呀，施行法6则呢，讲起来真的是蛮痛苦的，因为等于是讲法制时强迫同学了解新旧法立法严格，那这个东西无可回避啦，既然会考大法官做成解释，所以真的呢不得已要花时间，希望你完全了解这个条文的重点所在。来，旧法的联合财产制最头痛的地方就是旧法时代1991年6月之前呢，联合财产制如何去定性夫妻的财产关系呢？他把夫妻的财产，听清楚，不是分成婚前婚后，他把夫妻的财产呢分成特有财产跟原有财产。所以麻烦地方在这边，因为如果你新旧版的财产制呢都是把夫妻的财产分成婚前跟婚后的话，那就没有所谓转换衔接的问题，因为你们新旧法的分类如果都一样的话，根本没有所谓过渡时期如何衔接转换的问题。会有如何衔接转换，一定是说你旧法的内容跟新法不一样，所以怎么把旧法的内容转换成新法，这才有施行法6则转换法条的规定。好了，那所以你简单了解一下旧法时代的联合财产制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他把夫妻的财产分成特有财产跟原有财产，不是像新法一样，新法是分成婚前跟婚后，但是旧版的联合财产制是把夫妻的财产分成原有跟特有，然后原有财产之下再细分为婚前取得的原有财产跟婚后取得的原有财产，这是旧法时代联合财产制的体系。好，所以同学要再额外记，哇啊，什么叫原有跟特有财产呢？好家在 现在新法虽然修正通过了，但是请同学往前翻。所谓特有财产跟原有财产这两个名词的定义呢，还存在于呢共同财产制之下，所以请你翻到1031条之一，这个没办法，请同学用力的背一下吧。来啊，这个是纯粹立法政策的选择，课堂上就不跟你交代为什么这三种财产列为特有财产呢？这是你将来念研究所的时候要从事这个呢法制度比较法的研究的话再去钻研啦。反正你直接记结论，1031之一呢，立法者就说下列这三种财产叫做夫妻的特有财产，来吧，自己用力背起来吧。哪三种呢？专供夫或妻个人使用之物，题目最典型的就是呢什么耳环啊、珠宝、首饰、手表，这种专供你日常个人使用之物呢，是第一种特有财产的情形。第二种叫职业上必须之物，譬如说题目讲丈夫是计程车司机，那计程车就是他职业上必须之物啊。第三款呢，夫妻所受的赠与物，经赠与人以书面特别声明为特有财产者，那只要符合这三种情形都定性成特有财产。那什么叫原有财产呢？原有财产定义非常简单，特有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全部定性成原有财产。所以分类上面这两个名词的观念请你先切记，特有财产跟原有财产呢基本的定义呢跟1031条之一有关，只有1031之一所列这三种财产才叫特有财产，而不是这三种财产的全部归类为原有财产。好，既然如此的话，来啊，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出在我们看回黑板上这个案例，题目一定设计说这一对夫妻是在旧法时代结婚，旧法时代结婚，出题者一定丢给你一堆财产。来，你看到黑板上，譬如说我这样讲了，70年1月结婚呢，然后呢，题目说呢，来，第一个丢给你的财产，70年1月结婚的时候，丈夫双手空空，一毛钱都没有，太太倒是有一些的嫁妆、珠宝、首饰，共值20万。好，那接着往下看，婚姻关系存续中，譬如说呢，75年1月的时候呢，丈夫一定丢给你一堆他们陆陆续续取得财产。75年1月的时候呢，丈夫呢工作所得50万，丈夫的职业是计程车司机，那么呢日夜呢拼命的开呢，然后婚后呢从70年1月呢开到这个75年1月呢，婚后这几年呢累积所得是50万。好，那接着再往下看，计程车原本那一台旧的可能开到烂掉了报废了，现在呢继续呢换一台比较好的车子呢，86年呢换新车，以工作所得呢再购买呢 A 车计程车呢，市价80万，继续开他的计程车。好，然后接着呢先简单化题目好了，一路往后看， 93年的时候，甲跟乙呢就已经离婚了。好，那93年呢，甲乙离婚的时候呢，那么题目就说，离婚时啊，甲夫的财产呢就是 A 车，还有什么呢？还有他先前呢75年呢工作呢存的那一笔50万的现金。好，那太太呢？太太除了呢结婚时的那珠宝首饰20万之外，除了这个呢结婚时的珠宝首饰呢20万元之外呢，假设呢一直是家庭主妇，别无其他的婚后财产所得。好，请问你，这一对夫妻93年离婚的时候呢，他们的财产关系呢应如何计算分配？这就是考你所有的财产。各位切记，施行法6遮的考点一定是所有财产都把你设计成是新法修正前取得，这个重点请你先厘清。施行法6遮的考试价值就是我故意把这对夫妻所有取得的财产全部设定在旧法时代所取得财产。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因为我取得财产时间点全部是在旧法时代91年6月，我就是要考你旧法时代这一对夫妻用的东西叫联合财产制。啊，联合财产制的前提下，夫妻财产是分成特有跟原有两种财产，那我怎么把旧法时代的原有跟特有财产呢转换成新法时代的法定财产制的观念？怎么把旧法时代这些原有特有财产的类型呢转换成新版法定财产制之下婚前跟婚后财产的观念？因为你只有转换成新版的法定财产制之后，你才有办法依照新法的规定计算103零之一。因为毕竟你们离婚的时间点，你们夫妻财产制消灭的时间点是93年新法时代，所以你们就是要用新法的游戏规则去处理103零之一。那怎么样把旧法的财产转换成新法的法定财产制的观念？这就是施行法6遮2要存在的背景。所以整个来龙去脉你懂了之后，现在请你再看回施行法6遮2，带你念第二次，保证你就亲切很多了，就不会完全看不懂他在规定什么东西了。来，仔细的请你看一下施行法6遮2。条文怎么讲？中华民国91年亲属编修正前适用联合财产制的夫妻，不就是黑板这个案例？来，往下看看清楚哦。其特有财产，各位你直接把重点注记在法典旁边好了。第一个转换的规定看清楚，法条说其特有财产，你注意在旁边，不区分婚前或婚后取得，只要是特有财产，不管你这个夫妻的特有财产是婚前还婚后取得的，一概呢于修正施行后视为夫妻的婚前财产。来，马上回到黑板上，什么意思呢？施行法6遮2第一个特色就是，只要你是在旧法时代取得的特有财产，不管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取得的特有财产，重点就是就算你是结婚后取得的特有财产，按照施行法的规定强制转换成婚前财产，明明我是旧法时代婚后取得的特有财产，但是我也一概转为新版的婚前财产。来，所以你回到黑板上，各位答案是什么呢？太太结婚前的首饰20万，你考卷上写的重点就是太太那20万的珠宝首饰，它的性质叫做结婚前取得的特有财产。 他是特有财产，因为1031(1)的第一款就说，专供夫或妻个人使用之物，本来就是夫妻的特有财产，而且是结婚前就有的嫁妆，所以性质上叫婚前取得的特有财产。然后下一段怎么写呢？依照施行法6(2)的规定，强制的转换成新版法定财产制之下太太的婚前财产。所以结论就是，这个珠宝首饰将来一定不会列入1031(1)计算的对象，因为你转一转，转换的结果视为新版财产制之下的婚前财产。好，紧接着再看那丈夫的 A 车这个财产，最大陷阱在这边。 A 这一台车呢，什么时候取得的？各位题目看清楚，86年取得的。86年这个时间点的特色就是婚后取得的财产。你们是70年结婚的，86年换一台大一点的车子，所以 A 车是标准的婚后财产。但是请问你是什么性质呢？哎，重点来了，明明是结婚之后取得的财产，但是很奇怪，转了半天转成婚前财产。因为我们刚刚特别跟同学强调，施行法6(2)的文意解释是，只要你是旧法时代的特有财产，再强调一遍，不区分取得的时间点，一概视为呢新版法定财产制之下婚前财产的范围，将来全部不列入1031(1)计算分配的对象。所以这一台 A 车呢，继承车婚后取得的，但是因为我们题目设定说丈夫是一个计程车司机，所以他所买的 A 这一台车性质上是1031(1)第二款所谓的夫或妻职业上必须之物，所以性质上是旧法联合财产制之下特有财产的观念。那这个特有财产虽然是结婚后取得的特有财产，但是依照施行法6(2)的文意解释，依旧视为婚前财产，将来不列入1031(1)计算分配的对象。好，最后剩下这一笔50万。50万怎么来的呢？对回题目黄色粉笔的部分，是75年间丈夫用呢开计程车的工作所得存下来的50万现金。所以这50万的现金你要怎么写呢？这50万的现金就是最典型的婚后所取得的原有财产。那婚后取得的原有财产法律效果如何呢？同学回到你的小六法看一下施行法6(2)。施行法6(2)再看一遍，所有的特有财产跟结婚时的原有财产，各位啊，结婚时就是结婚前的意思，所以施行法6(2)有2种财产要转换成婚前财产哦。哪2种呢？所有的特有财产跟结婚前的原有财产于修正施行后视为夫妻的婚前财产。但是后半段讲，如果是旧法时代婚姻关系存续中，哎，什么叫婚姻关系存续中啊？就是婚后所取得的原有财产于修正施行后视为夫或妻的婚后财产。所以50万的现金，你要先写这50万的现金在旧法联合财产制之下视为什么呢？婚后取得的原有财产。既然在旧法的架构之下叫婚后取得的原有财产，所以依照新法的规定视为假夫的婚后财产，将来要列入1031(1)计算分配的对象。好，所以答案出来了，3笔财产都转换完之后，最后你收尾怎么收呢？ 马上回归到新版法定财产制的游戏规则。怎么转换呢？丈夫呢转换成新法架构之下婚前财产呢有一台 A 车不列入分配，太太呢婚前财产有一笔200,000的珠宝首饰不列入分配。好，那太太的婚后财产呢有偿取得的归零，但是丈夫婚后有偿取得财产有500,000的现金，所以呢差额的半数。最后的结论是，太太可以向丈夫请求250,000元的剩余财产分配额度，就是这样算来的。所以为什么要施行法62存在的背景呢？就是专门在处理新旧版的法定财产制之下，如何把旧法时代取得的财产转换成新法规范之下法定财产制的内容。这是我们一再强调请同学要厘清的观念。好，施行法62念完之后还没有结束，各位回家前请你再忍耐个几分钟。为什么还没有结束呢？来，你往前翻到66页，各位请你看一下66页中间这个问题，学界的见解跟大法官解释的一个对立。那么呢，大法官解释很罕见的不采身份法通说的见解，所以解释文620做出来之后呢，戴东雄老师跟林秀老师都写文章批评，但是跟同学讲，骂归骂吼，大法官的官大还是学问大了吼，所以这里如果你懒得记争点的话，你就直接记大法官解释内容。但是我们课堂上还是想花个5分钟的时间跟你稍微解释一下，让你了解整个问题的背景，避免沦为死背。来，同学你看66页以下，哎，这里为什么会有争议啊？来，你看一下66的问题，整个施行法62存在的一个背景呢，67页刮胡二6-2的疑义，这边就是跟你详细的说明大法官解释呢跟国内学者见解的不同。从67页以下到68页分别跟你讲林秀荣老师学界通说才肯定说，大法官解释才否定说。那老话一句吼，将来你写考卷可以直接写大法官解释，但是在讲解的阶段还是花一点时间跟你厘清。这个66到69页在谈什么问题呢？来，直接从实例题看比较快。各位，你把你的视线拉回到黑板上。乙妻在74年1月间工作所得100,000，我现在题目就给你多加这句话，这个就是施行法62衍生出来的大法官解释跟身份法学者见解的不同。来，各位呢，你看一下这个问题的重点在哪里呢？我现在只问你一件事，乙妻在74年1月工作所得的100,000块，将来在新版的法定财产制之下要不要列入10301计算分配的对象，你就只要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好。那100,000块将来要不要列入10301的一个计算对象，所有的前提都不变，就多加那一笔100,000块所得而已。好，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一般同学绝对你的见解跟大法官解释一样，因为420同学直接写结论，书上呢420在67页，它就是标准的文意解释。什么叫文意解释？各位请你回到黑板上，74年1月所取得的100,000块钱工作所得，理论上来讲叫做什么呢？ 理论上依照施行法六遮的文义解释回到黑板上，应该是视为已期的婚后财产。所以呢，应该要列入呢将来呢剩余财产分配的对象。为什么？你想想看嘛，你考卷怎么写？1974年1月的工作所得10万元，在旧法的联合财产制之下，叫做太太婚后取得的原有财产，毫无疑问嘛。结婚是70年，而你们是74年赚到了10万，所以在旧法联合财产制之下，太太这一笔10万块当然是典型的婚后取得的原有财产。既然如此，依照施行法六遮的文义解释，婚后取得的原有财产应该转换为新法婚后财产的观念。既然是转化为新法的婚后财产，这10万元当然要列入所谓1030之1计算分配对象。这个见解叫施行法六遮的文义解释，就是大法官解释文的观点。所以大法官解释反而贴近一般同学的认知标准的文义解释，按照文义解释就是应该转换为新版的婚后财产，列入1030之1计算对象。可是呢，你看到书上的68页，林秀文老师他们为什么大声疾呼才否定说呢？理由非常简单，好，才肯定说了，肯定说的见解呢，他采的不是文义解释呢，他采的是所谓呢法学方法论的基本逻辑。来，什么逻辑呢？各位点一下你就懂了。林秀文老师跟戴老师的见解都认为施行法六之二要采限缩解释。来，你把结论记起来，什么叫限缩解释？所谓婚后取得的原有财产，施行法六之二法条所称的婚后取得原有财产，要严格限缩成74年6月5号以后所取得的原有财产，才能够转换成婚后财产的观念。为什么林秀文老师他们采这个结论呢？来，非常简单，因为回到黑板上，我们刚刚不是讲说夫妻财产制有2次大修正，一次74年6月5号，一次是91年6月吗？那74年6月5号那一次的修正最大的特色就是引进剩余财产分配制度。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旧法时代的联合财产制就有了，但是呢，联合财产制之下引进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是74年6月5号亲属法第一次大修正才增订引进德国法的剩余财产分配制度。然后呢，各位都晓得你以前念的法学方法论的基本解释就是呢，新法呢原则上都是不溯及既往，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否则呢新法的规范基本上都是不溯及既往原则。所以身份法通说见解认为，剩余财产分配的规定既然是在74年6月5号才引进台湾，那么当时法律又没有溯及既往的规定，所以解释上应该认为呢，只有发生在74年6月5号以后的事实，也就是只有当事人在74年6月5号以后取得的财产，逻辑上才有可能列入1030之1计算的标的。所以为什么他们采限缩解释？限缩呢，施行法六之二所称的婚后取得原有财产，这个婚后取得原有财产一定要局限在74年6月5号以后取得的，才能转换成婚后财产。因为如果你是74年6月5号之前取得的原有财产的话，根本在解释上它是不溯及既往，不应该列入1030之1计算分配的标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林秀文老师他们才在68页主张说，要针对施行法六之二这个所谓呢视为婚后财产的规定呢，把这个婚姻关系存续中取得原有财产严格限缩在74年6月5号新法生效施行后所取得原有财产，解释上才能转换成婚后财产，解释上才能列入1030之1计算对象。这是整个呢各位书本的66页以下呢，关于大法官解释跟学界通说呢为什么会产生对立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完整的把整个问题来龙去脉跟同学说明到这边。 好啦，啊，请你不要急着收铅笔盒哦，拍谁哦，再给我三分钟就好了哦。来，各位呢，回家之前，因为我们这次下课呢，再一次见面就是过年后隔两个礼拜的哦，所以呢，麻烦你呢翻回这个体系表上面题目的这个作答呢，我们刻意留到下下个礼拜呢第四次上课再讲，因为呢题目的部分呢，我们下下礼拜再介绍呢，顺便帮你复习今天讲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只把呢整个体系架构跟同学介绍完毕，所以请你回到117页。来，七种呢婚后财产呢，各位想也知道，剩下最后一个阿拉伯数字第五点1017条第三项。来，这个条各位不要害怕哦，很多同学在看手表了哦，以为我要讲到11点哦，不用害怕了。请你把第五点呢打一个叉，打叉就是我们上课不会讲的意思呢，不是说这个条文写错，是我们上课不讲。那你有兴趣的话，1017的第三项呢，这个呢逐条示意在各位书上63页到66页，你有兴趣63页到66页再讲1017第三项。那为什么请你打一个叉呢？来，你看一下1017的第三项就知道，因为这一个条文的性质呢，跟施行法6之2一样，都是在处理新旧法转换。好，抱歉，都是在处理呢所谓转换的问题了，不是新旧法哦，是都在处理转换的问题。所以你看一下1017的第三项在讲什么。那为什么我们说考试不会考这个，请你放心哦，这个条可以不用理它。来看一下1017第三项，夫妻以契约订立夫妻财产制后，于婚姻关系存续中改用法定财产制，各位把改用法定财产制圈起来，改用前的所有财产一概视为婚前财产，不用列入1030之1计算对象。各位啊，现行法里面有两个转换的制度，第一个就是施行法6之2，第二个是1017第三项，差别在哪里呢？施行法6之2是在处理你们从旧法的联合财产制转换成新版法定财产制之下如何转换的问题，这个是施行法6之2谈的。1017第三项在谈什么呢？它处理的模式是你们先前是用别的夫妻财产制，题目会跟你设计说甲夫乙妻结婚时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或者结婚时约定采用共同财产制，等于说题目的前提是这一对夫妻先前用别的财产制，用另外那三种别的财产制，然后在结婚一段时间婚姻关系存续中约定改用法定财产制。那这时候你改用前其他三种财产制所取得的财产，在改用后一概转换成婚前财产，通通不用列入1030之1计算分配对象。所以题目很简单的出法，它会怎么考呢？甲夫乙妻是92年结婚，92年结婚的时候约定共同财产制好了，好，他们本来使用共同财产制，到95年突然改换成为法定财产制。既然如此，先前92年结婚约定的是共同财产制，95年才改用法定财产制，那92到95年这段期间叫什么呢？叫共同财产制的使用期间。这段期间所取得的任何财产，依照1017第三项改用法定财产制前所取得的任何财产，一概转换成婚前财产，将来通通不用列入1030之1计算对象。所以它根本不会考你的原因在这边，一来它涉及到其他三种财产制的转换，二来就算考出来也非常简单，反正改用法定财产制之前用别的财产制的过程里面所取得的一切财产全部都转为婚前财产，全部都不列入1030之1计算对象。这就是呢1017条第三项婚前财产婚后财产呢转换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非常的简单，也不会考你了，所以请你打个叉，重点是摆在其他6个呢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观念。 好，那么今天就时间的关系，先把呢整个夫妻财产制婚前婚后财产的游戏规则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剩下具体案例的演练呢就留到呢下次上课呢前半段时间再跟你进入实例题复习一下今天所讲的抽象理论，好吧，那祝大家这个过年愉快哦。